谢你收听 Record 先嘅节目，记得 like 埋我哋 Facebook 啊，最好 subscribe 埋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啊，最好打赏埋我哋啦，打赏一下令我哋做得更好，亦都为 Record 先筹募营运经费 ，PayPal account member@recordsin.com.hk 或者汇丰银行6525930398 Record 先 New Media Committee Limited， 少少打赏，多多支持，多谢支持。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El Campeonato de Mi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哎，好啦，諗下諗下呢，就本来諗住四集就完结㗎，咁但係咦，諗下諗下又即个 topic 都想讲㗎，咁啊喺讲真係今届参赛球队之前呢，即係容许我讲多一个，咁啊又係啦，讲返啲远少少嘅球队嘅故事啦，今次又唔讲FIFA， 又唔讲雷米，又唔講世界盃嘅對其他球隊地區嘅影響，我就講兩個啊，真係兩個喺自從嗰次世界盃出現過之後，都已經被消失咗嘅兩支球隊。咁啊，點解我話被消失呢？咁啊，坦白講，呢兩支球隊咧，仲或者呢兩支國家隊咧，仲喺度，仲健在緊嘅，亦都係。啱啱呢屆世界杯嘅外围赛见到佢哋嘅，咁但我点解话要点解专登攞呢两个国家嚟讲呢？咁样咁啊，第一咁就喂，佢哋又唔系所谓呢啲第三势力参赛球队嘅先锋，系咪先？佢哋唔系第一队啦，啊，跟住就话喂，佢哋冇乜特别啫，咁啊，佢哋两个国家又未消失嘅，咁啊，点解要拎出嚟咁讲呢？咁樣嗱，老實講係㗎，咁啊，如果你74年嚟講呢兩支球隊就唔係第一支真係以第三勢力參加嘅球隊啦，呢、這個是其一啦。咁啊，因為好老早佢一屆嘅70年已經有摩洛哥同埋以色列都參加過，點解我唔攞呢兩隊講呢？第一，摩洛哥今屆有份參加唔講啦，咁就仍然都有入過世界盃嘅，咁啊，我唔講入過世界盃。即係而家仲係有機會或者已經打入咗世界盃嘅球隊啦，因為呢兩支球隊係仲未有機會再打入世界盃嘅。有一支好啲，但係另一支就麻煩少少可能啊。但係有你話喂，以色列又唔講，以色列都好耐冇入咗世界盃咯噃。咁你歐洲區嚟講，成日都見到佢好似爭啲咁樣出到線。但係呢，以色列的情況和今次我所講這兩支球隊又不同，以色列就略略講下，他的脫亞入歐的故事呢就和哈薩是完全不同的。以色列為什麼要講一點啦，因為今天主角不是他，為什麼要脫亞入歐呢？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以色列不被亞洲國家承認。咁啊，当时佢哋四八年独立咗之后咧，咁啊，其实都有一段长时间都喺亚洲足协嗰度嘅。咁但系其他球队就可能因为佢本身嘅身份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啦，因为嗰时巴勒斯坦成个足协系喺亚洲区噶嘛，系喺亚协入边噶嘛，哇，世仇嚟噶，梗系唔锯你啦。咁啊，仲有其他啲中东球队都唔锯你噶，因为喂。好地地本身巴勒斯坦咪一個咁嘅國家啦，有隻搞個獨立出嚟，所以其實好多球隊都杯葛佢㗎，都唔同佢比賽㗎。咁啊，誇張到係可能係58年嗰屆世界盃係冇人冇人想同佢對賽，然之後呢喺冇踢到一場比賽情況之下， 係俾佢直接攞到個出線嘅席位。咁啊，國際足協見到呢個情況，唔好啦，加咗場附加賽，同威爾斯唔該搞掂佢，拆掂佢。咁啊，最後威爾斯就贏咗佢，又入到去總決賽咁解，決賽周咁解啫。咁所以去到70年都係㗎，去到70年呢，咁啊嗰屆點？嗰屆又叫做俾佢就入到世界盃啦，即係唯一一屆世界盃啊！咁啊冇辦法，因為其實呢個情況就其實係維持好耐嘅。無論係60年代或者頭先講50年代咧，基本上不論喺亞洲盃最緊要係亞洲盃啊，或者係嗰啲外圍賽咧，逢親有以色列咧，都其他球隊都係避之則吉嘅。咁所以其實以色列嘅係慘嘅，咁啊俾亞洲多國排斥，即係唔係中東球隊啦，因為其他亞洲球隊都要跟風㗎嘛。你見到咁多球隊唔同佢踢，你同佢踢喎，咁咪到時又咪背負返你轉頭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呢，以色列喺忍無可忍呢，真係 絕對真係喺個受壓一方情況之下呢，就冇辦法啦。就真係要被退出咗，攞咗亞洲區。咁啊，甚至乎喺唔記得70年代初呢，咁啊喺亞洲足協嘅會議入面就一致被通過，就踢佢出去。咁啊，雖然個比數係唔係好壓倒性，但係最高都踢佢出去。咁啊之後呢，佢就要無主孤人咁樣又去到哇！大洋洲區都試過，咁啊，80年代初就試過有一次，就喺冇歐洲足協嘅身份嘅歐洲足協屬國身份嘅情況之下，就喺歐洲區外圍賽度踢啊，都幾騎呢。咁啊，呢個無主孤人情況直到90年代先改變咗嘅啫。咁直到而家呢隊以色列嘅國家隊，咁啊呢樣嘢咧就冇得講嘅，因為真係同佢嘅政治。嘅形勢係十分十分有關係，咁呢樣嘢我唔講啦，因為以色列係被逼嘅，係被逼咁樣離開呢個區域，同埋呢佢所謂嘅最後一次參加呢世界盃外圍賽呢，我諗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佢中間呢段時間嘅政治環境因素呢，令到個國家隊就冇一個好適合嘅土壤，你作賽嘅區份都成日變嚟變去啦，咁何況球員本身呢，咁本身聯賽國內聯賽同埋佢本身同巴勒斯坦嘅關係亦都唔會搞得好好啊，咁所以國內聯賽呢都係要一段時間先可以重建嘅，咁及至到而家叫做你可以話佢叫做歐洲嘅二線尾三線頭都叫做係咁啊，咁睇下有冇機會有一日會首先見到佢歐洲國家杯出咗線先啦，因為歐洲國家杯而家都叫做多咗嘛，同埋嚟緊啦歐洲國家聯賽，睇下佢會唔會漸漸都有個好表現出嚟，可以爬升到啦。咁但係今日講嘅兩支球隊呢，就絕對唔關佢事嘅。啊，終於就唔好賣咁耐關子啦。咁啊，第一支要同大家講嘅球隊呢，啊，就係喺中北美洲嘅。啊，我唔講非洲其實有嘅。咁啊，中北美洲呢支就係海地。咁啊，海地呢，大家應該唔會太唔熟悉啊。咁啊，大家聽呢個國家就哇，即刻同個古巴呢啲國家就掛鈎啦。哇，即係個印象啊，同呢啲同古巴呢個地方冇乜分別咗，都係好貧窮，啲人又係以務農為生啊，甚至乎如果熟知多少少嘅朋友亦都知道嗰度嘅監獄係十分之多嘅，可能喺太子港呢個咁嘅首都入面呢，監獄嘅數目或者坐監嘅人數係成千上萬，非常之多嘅。咁啊，直到而家呢刻為止啦，都係啦，海地都係個環境呢，個經濟環境呢都唔係十分之好嘅，咁啊，但係就冇六七十年代嗰啲政權之下嘅生活咁慘㗎啦，啊，坦白講啊，同埋海地，我諗有一個因素可能點解比非洲嗰個國家會好少少呢，咁啊，可能嘅人嘅因素，同埋佢哋本身更加其實係佢哋本身都有同非洲國家一樣，都係都幾迷信嘅一樣嘢，可能有自己嘅宗教。咁但係 佢哋叫做佢哋一樣嘢就係佢哋真係以一個有自己嘅產業啦，即係以務農為到嘅主要嘅產業。咁、所以變咗，雖然貧窮得嚟，都唔會真係好似非洲國家咁冚過成個國家，真係全部都揾唔到食，或者係真係好多都係要真係朝不保夕嗰啲嚟嘅。咁但係都唔係富裕㗎啦。但係點解嗰陣時啦，70年代74年係又可以入到去世界盃呢咁樣嘛。呢樣嘢就其實呢要追溯到去首先講下海地個政權啦。其實今日同大家講呢兩個地方呢兩個國家呢就背後就其實又有個勢力就控制住成支足球隊無論係國內嘅球隊又好，甚至乎國家隊又好，控制到佢哋可以保住佢哋入到去呢個世界盃嘅。咁嘅情況就你要比較嘅話，就同我哋上集講嘅墨索里尼一樣啦。咁其實呢兩支國家呢個最高領導人都係運用相同嘅伎倆嚟到做嘅。咁就係話利用體育或者足球去控制成個嘅國家，令到首先令到自己政權穩固咗先啦。其次就係令到呢人嘅心呢就可以團結，咁最起碼喺嗰段時間可以團結嘅一致，就唔會反佢嘛。第二就成個國家嘅民族嘅主義就高漲啊，就藉住足球嗰部或者藉住運動上面場上面嘅勝利，或者係喺個國際上面有成績呢，咁令到成個國家起碼喺個時間都係團結。咁喺海地嘅情況呢亦都係一樣啦。咁喺海地60、70年代呢，咁我就有兩大人物，咁有兩位父子嘅呢個政權呢，呢個獨裁政權呢就控制曬成個海地呢個細嘅國家嘅。咁講緊嘅就係、是、法蘭西斯杜華利斯啊，呢個首先係佢，首先呢位爸爸就執政嘅。咁呢位爸爸執政咧，咁其實本身呢位嘅獨裁總統咧，咁其實都係足球嘅發燒友嚟嘅。咁如果冇記錯，佢都曾經踢過波嘅，都曾經踢過啲業餘波咁樣噶。上場之後呢就藉住真係呀就見到想鞏固自己政權呢，咁仿效住可能其他國家或者係類似嘅國家嘅人物，就用呢個足球或者做呢個運動嚟到嘗試團結嘗試團結成個國家嘅國民。因為嗰陣時嘅國家國嘅入面國民嘅生活水平絕對係貧富啦，都係唔見得有咩嘢好嘅指標，唔見得一啲好嘅情況。亦都可能正正見到以足球嗰方面係有發展嘅空間喎。所以希望呢就可以複製到佢心目中啦，因為佢自己本身係非常之鍾意意大利同埋南美嘅足球，所以睇下可以有冇機會複製到佢心目中所想嘅足球嘅世界。因為點解要 create 咗或者係建立到呢個咩美好嘅景象呢？因為當陣時就本身國家就真係受又醫療嘅制度又差，識字嘅人又少，跟住就饑荒情況又好多。為咗令到啲人唔反佢呢，咁唯有用呢個方法睇下可以幫到自己叫做蒙蔽咗自己少少呢方社會上面嘅種種嘅所有問題咁樣。甚至乎呢佢都會建立埋自己嘅軍隊，因為嗰陣時呢其實整個政府你講不論係頭先而家講嘅體育架構又好，政府自己佢自己入面嘅架構又好，其實都幾似 麥索里尼嗰陣時嘅組織，佢自己都有個秘密嘅警察部隊嘅。咁啊，嗰個秘密嘅警察部隊咧，就係、是、國家安全志願軍。咁啊，呢、這個就真係我諗呢、這個呢樣嘢咧，當陣時就真係同個名嚟嘅啫。咁但係佢入邊嘅組嘅動員或者個組織咧，其實就同真係。同埋之後喺拉嗰啲蓋世大寶冇乜分別，亦都係呢個真係自己控制嘅一個執法嘅機構。所以啦，呢個成個佢嘅組織同埋體系咧，基本上係可以控制曬成個嘅國家啊。令到啲人咧就哇，你冇藉口可以反佢咁啊，心同埋令到咧。令到杜維利斯咧可以名正言順，想做乜就做乜，想發展乜嘢就發展乜嘢。咁啊，所以見到咦想發展足球喎，咁啊想俾錢足球喎，應該冇人托我手踭嘅，應該冇人反對我哋嘅。咁啊，所以就由70年代開始咧，因為甚至乎見到70年啦，咁啊自己國家隊喺。世界杯外围赛系紧真系以奢微，即系嗰阵时因为冇咗下肉球咧个优惠咧，即系两回合夹埋咧，你赢咗一对次，我赢一次，咁啊就要重赛嘅。喺重赛入边咧，就输咗俾对手嘅，咁啊输咗俾唔记得咗边队咧，输咗俾同州嘅对手，就最后咧。就入唔到世界杯嘅啊，墨西哥啊，唔好意思，墨西哥，咁就赢唔到墨西哥就入唔到啦，就非常之可惜嘅。咁但係呢，见到以呢队国家队有作为喎，真係唔係野少㗎喎。所以呢咁就叫做真係大举洗钱啦。咁除咗啲又係啦又係首先就係佢如果喺建立國家隊上面呢層面上面呢，佢就叫做係令到所有啊有才能同埋真係有潛質嘅新星或者球員呢，就唔俾佢出國踢波，就留晒喺度，真係叫做係全部就效力之係咪國內嘅真係頂級嘅球隊，你唔好走啦，我俾錢你啊。然之後即係同另外我哋嚟緊之後講第二支球隊好相似嘅，咁啊俾佢喺度，咁啊真係俾錢你啦，咁啊俾啲高嘅價錢你啊，唔該你真係為國就真係專心啲嚟去踢波啦咁樣。呢樣嘢奉行咗兩三年之後呢，去到74年嘅外圍賽呢，咁其實係有個成績喺度嘅，係絕對有成績喺度嘅。呢個成績唔係就係用錢嘛，從錢㗎買返嚟㗎，即係唔係用佢使咁多錢然之後有好嘅球員出咗嚟咁樣㗎。第一啦，因為佢本身呢都係個政綱或者係自己個喺個競選嗰陣時呢都係想係高舉住黑人尊崇地位呢個咁嘅名號，而令到國內咧不少嘅黑人嘅國民咧都支持佢，咁啊甚至乎帶埋去啦。球隊入邊其實都有不少嘅黑人嘅球員，咁啊譬如最出名嘅射手沙朗啦。等等呢扎嘅球員其實都係黑人嘅球員嚟嘅，咁所以呢就牽動個成個國家嘅民族嘅情緒，咁啊食指啦一舉兩得，咁啊一來就令到嗰啲球員呢真係為咗國家就會效勞啦，盡心盡力啦，咁另一方面就將佢嘅政敵啦，即係提倡話融和種族嘅政權就真係一舉就擊敗咗或者殲滅咗啦。我諗呢樣嘢呢係佢本身呢個政策令到啊咁就所有嘅國民同埋個足球員都係歸向於佢，咁所以去到74年嗰屆嘅世界盃外圍賽呢，今次呢 就犀利啦。咁今次呢其实就本身对嘅对手呢就最尾嗰场即係嗱个局形式又转咗嘅，因为70年就係单场对决啦，但74年係一个组小组形式又对决嘅。咁啊去到一开始其实佢唔係大热门，亦都墨西哥系嘅，但墨西哥呢无厘拉废就输咗㗎喎。咁啊开始嗰时候输咗俾同组嘅对手，咁就唔记咗系咪输咗俾千里达啦。咁啊所以啦，令到佢哋本身海地都有个优势喺度啦。咁啊甚至乎有海地作赛嘅比赛又好明显去到尤其是最尾嗰场去到千里达呢，咁啊梗係要出啲洗下横手㗎啦。喂，你擺嗰啲钱除咗擺喺个国家队同埋球员身上边，咁啊梗係要擺落少少嘅球證啊，甚至乎對手身上㗎啦。咁啊雖然冇明文記載話佢真係有賄賂個球證或者球員，但係出咗嚟個效果就係呢，當陣時最尾嗰場對住千里達呢，有四個入球係非常之有爭議嘅，可以判十二碼嘅入球，但係都作廢。咁啊最後呢加上本身海地其實嗰班球員呢，就同我嚟緊講嗰隊非洲球隊唔同。咁啊呢隊球隊本身由70年打起呢，其實係已經見到佢哋個運球員係有不俗嘅質素、速度嘅。咁啊你如果喺之後世界盃片段都睇到，有部分球員嘅本身嘅配合啊、地球運球上面配合啊，同埋嘅技術啊，係真係唔錯嘅，尤其是非常之國家嘅，之後都比海地成個國家成二十幾三十年當為英雄嘅沙朗呢位射手呢，呢個係其中一位啦。咁啊所以去到嗰段時啊，最終呢可以點樣贏到2-1而進身到世界盃呢，我諗除咗球員之外呢，呢、這個咁有爭議性嘅地方亦都係非常之緊要。咁當時其實不論係佢老豆啦，即係總統老豆，或者之後個仔呢克萊特杜維利斯呢，都係都係利用錢呢而到擺曬落去所有同足球有關嘅事身上面嘅，咁啊完全咧真係唔理國家嘅其他問題。咁啊呢鋪咧其實真係顧住一隻，如果球隊進級唔到世界盃咧，就忽得噶啦，就慘噶啦。咁啊好彩就不負所託，最終真係你話靠少少旁門左助又好，真係靠自己本身球員真係有質素又好，都可以入到去世界盃。咁啊入到世界盃當然興奮啦。當然係，尤其是我諗而家74年仲在生嗰支球隊入面啲球員呢都憶述返話嗰陣時真係呀。所有人呢譬如如果你世界盃入面射入咗兩球嗰位沙朗呢，返到去國家呢隊呢，真係所有人當佢神咁拜，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全都係，因為你知道海地呢個國家呢就非常之信神佛嘅，或者非常亦都係信巫術嘅。咁所以呢佢哋呢方面呢就可以捧到一個人上天，亦都同時間可以令到對手呢即係靠佢所有嘅巫術啦，真係可以擊敗到嘅。咁喺個外圍賽入面其實呢佢哋嗰啲fans 啊，即係國民呢，其實都出咗啲巫術，甚至乎係有一場比賽呢係直頭掟啲雜物掟啲俾對手嘅，咁啊令到個球賽就受到阻延等等。咁啊呢一紮咁嘅手段就令到呢海地就成功，真係啦，過咗年之後成功進身嗰世界盃，係啦。咁就世界盃入面呢，就其實海地就冇我嚟緊講嗰支球隊咁差嘅。咁啊海地入面我頭先講咗啦，可以真係入到兩大粒波喎。咁啊海地就其實佢嗰陣時74年世界盃 去到西德啦，去到一个非常之唔熟悉嘅地方嘅。咁啊，其实就佢哋去到西德嗰阵时咧，因为第一次出国咧，咁啊，其实就球员心理就麻麻地嘅咋。坦白讲，球员心理就觉得哇，唔好适应，好思乡，甚至乎喺个情绪上面亦都产生咗问题。咁啊，虽然咧，就冇另一個國家咁啊，金錢啊或者獎金上面啊係出現咗問題，咁但係好明顯嘅，因為球員本身真係唔適應新嘅環境，真係好少出國啊，咁啊，所以個當第一場啦，真係啦，對意大利之後有咁好成績咧，就出現咗少少嘅問題喺度，咁啊，尤其是嗰個問題咧。點解喂就係、是、一場贏咗意大利3-1個噃，唔係意大利贏咗3-1啫，但其實咧海地咧好威威㗎，咁啊佢射手沙朗咧就甚至乎打破咗索夫1100多分鐘不失球啊，真係非常之犀利嘅。咁啊雖然索夫賽後都話唔在乎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慶幸，喂唔使有個壓力喺度啊，但係沙朗咧就值得叫記住啊，咁啊永遠要記住佢嗰球咧壓住馬蘇拿，跟住咧喺個禁區壓入禁區，然之後一射破索夫嘅十字軍，嗰球反擊係做得靚嘅。咁啊，雖然就只開心咗6分鐘，即係之後就連接就俾列大利就攻入翻，但係呢個成就我諗足以令佢追一世啦。對於嗰隊意大利真係唔係嘢少㗎，真係啊，唔係嘢少，有金童尼華拉係咪先？話真係。呢隊嘅意大利唔係同你講玩嘅，仲有安娜達斯呢啲咁嘅球員，咁當屆嚟講都算強強地㗎，唔係講笑。咁但係有呢種咁嘅成績咧，就絕對其實真係已經值得慶賀啦。咁當然啦，我諗到杜維利斯，咁因為當陣時已經係杜維利斯個仔即係克萊特就執政啦，咁就克萊特嘅執政咧，就其實就冇佢阿爸咁差嘅，佢阿爸咧就真係咧就完全唔理國家嘅嘢，只係掛住足球，就令希望個足球咧就令到世界即係藉住一個足球嚟到做宣傳機器，令到世人就覺得喂海地咧。其實有一樣嘢都值得人個驕傲嘅咁樣，咁但係佢本身知道唔可以靠呢個手段，所以其實咧佢國內都會放寬啦，譬如放寬嘅自我審查啊，放寬嘅反對聲音啊，甚至乎喺個基本嘅設施上面啊，或者醫療設備上面咧，都係有改善嘅地方嘅。咁啊，其實佢做得好少少，咁但係基本嘅風格、獨裁風格係冇變到。基本嘅動作風格完全都係控制曬所有嘅民生，同埋甚至乎而家講嘅成個足球隊。咁啊，去到其實第二場比賽去對住波蘭咧，其實係點解無啦大擺一場咧？啊，事出有因啊！咁啊，當陣時就開心過度啦，好興奮啦，上下咁就，但係咧就國際足協有個弱檢咁啊，進行緊啦，咁就抽查咗沙朗同埋另一支。同埋另一個當時嘅球隊嘅中場嘅主力啊，祖切夫，咁就抽查咗佢，咁咧佢咧但係好可惜發現咗就呈陽性反應，咁啊事後就佢就聲稱話就啊食咗，喂因為我哮喘啊，咁但係咧就。對於就隨即之後就否認就話佢喂其實呢細路仔呢佢就唔好識嘢嘅，唔係好知道食咗呢啲呢就食咗過量嘅，咁唔好意思啦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就即刻就俾國際足協就禁賽嘅，咁啊慘啦，發生咗呢咁嘅事呢，就令到海地呢個國家就當堂就有少少污點同埋蒙羞啦。咁呢嘩而家呢個時候呢嘩嗰個國家安全志願軍呢就同克萊特呢個總統呢就做嘢啦，咁就當陣時就隨行有從佢隨行家有㗎，咁呢就正當啊約瑟夫就嘩好彷徨之際，點算呢應該點做，喺酒店樓下咁樣就騰嚟騰去諗住點做之際，就佢哋呢啲志願軍呢就派人呢真係當面㗎，即係不留情地喺個公眾人呢就拖佢入去個車入面真係毒打佢， 咁啊，仲要事后就即刻带走佢，然之后就即日运翻佢去海地。嗱呢样嘢好严重啊，真系即刻系喺当面唔不留情系毒打佢，系真系搲住佢嘅手，搲住佢脚，真系任凭佢哋处置啊！呢样嘢个手段系非常之咁不近人情，咁咪毒辣。咁啊，呢件事就震惊咗成队海地国家队。包括所而家球员有益术嘅都系。就当阵时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咁因为哇好惊大佬，哇咁样，喂你犯咗少少弱检嘅问题啫，不至于咁样处罚佢啊，大佬佢都唔想噶。咁啊当阵时成个嘅足球队就冇士气嘅，冇晒士气，即刻啲惊晒大佬。所以對波蘭嗰場點樣大敗呢，就真係人心惶惶啊，唔知道下一個會唔會，喂我係咪下一個目標嚟㗎，被你打殺嘅目標嚟㗎，大佬好驚喎。咁啊，所以就大敗咗場。咁但係及後呢，因為約瑟夫就叫做啦，喺惡有安排之下，咁啊因為佢都叫做克萊特嘅外將嚟嘅，咁啊所以幸免一死。咁啊，幸免一死真係好陰功啊！因為如果第二個球員真係會唔會俾人毒打到死咗咧，真係唔知道。咁啊，翻到去海地就報平安，所以最後一場啦。咁啊，對住阿根廷叫做穩穩陣陣都入翻一粒波。咁啊，雖然輸4-1。咁啊，如果你睇翻片段咧，其實呢支海地國家隊咧，咁啊，中後場咧其實真係跑跑地嘅，因為弱啲嘅，坦白講。最穩健最勁呢，即係有一啲球員嘅名字大家都要留意，譬如就龍門嘅法蘭斯利朗啦。嘩，呢、這個身手不凡啊，龍門真係呢，尤其是對阿根廷嗰場呢，就救咗好多個必入波啊，救咗好多個必入波。咁所以未必救咗和夫嘅有幾個射門啦，侯士文都係。咁所以令到啊球隊就不至多失。咁第一場對意大利都係㗎，因為真係好多時靠佢嘅神救令到拯救返球隊。咁當然啦，陣中嚟講都有其他球員呢亦都較出色嘅，譬如中場嘅和比啦，頭先中場就攔截力不錯嘅祖約瑟夫啦，亦都助攻能力不足嘅拉仙同埋巴朗啦，加埋射手嘅沙朗，就正正啦，真係啦，成為咗球隊好緊要一個進攻嘅全員。咁啊，其實場上邊進攻咧，其實真係唔差噶。呢支海地國家隊嗰陣時應該都係幾 top 嘅最頂峰嘅時候。始終啦，咁就佢哋未見過世面，同埋當陣時出國只係得一位球員就去發甲效力，咁所以叫做俾佢哋見識曬場面，同埋你喺組咁強對手咧入到波，仲要頭先領先過，我都覺得收曬貨㗎啦。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因為嗰啲隊波呢其實完咗世界盃返嚟就有國民嘅好熱烈嘅慶祝啦慶幸啦，但係之後無以為繼，有啲可惜嘅，同埋之後好多嘅球員呢喺呢隊國家隊入面呢，咁其實完結咗之後呢，就其實慢慢被人淡忘咗，甚至乎好多嘅球員呢都搵唔到一個謀生嘅出路。有啲就逃離咗去到美國啦，譬如沙朗，去咗美國就長住咗一段長嘅時間，有啲好似沙朗啊同埋龍門法斯尼朗啊都出過國效力嘅，但係其他球員喺國內呢就真係啦，有啲真係甚至乎去到晚期呢真係喺街上面行乞為生啊，即係陰公，即係國家呢你為咗國家爭個光、射咗光之後呢就好短暫嘅，咁短暫完之後呢冇之後冇人你唔會記得你㗎啦，咁啊克萊特會再接咗你呢都唔會㗎啦，咁啊佢冇話真係再將你再利用你，或者再喺度鞭屍你已經算好㗎啦，因為克萊特其實廣後嘅時間呢去到90年代佢逃亡咗去海外，然之後都去喺海幕然之後喺海外真係唔知係咪仍然都逃亡緊，好似就逃亡緊去海外匿藏緊㗎，喺法國而家。咁當時冇俾人追殺，冇俾志願軍追殺已經係萬幸㗎啦。但係佢大部分人嘅生活真係非常之老道，係好慘㗎，佢哋個晚年。 甚至乎要讲埋一样嘢，就系咧，当阵时点解克莱特同埋法兰西斯呢个政权系十分之极点，去到一个都较为恐怖、令人几毛骨悚然嘅阶段咧，就系、是、咧，因为本身咧。要講返少褪後返少少講，本身海地呢之前就出咗一個好好嘅球員㗎，咁就其實就冇效力過國家隊㗎，咁但係呢本身係加頓斯早加頓斯呀，呢位球員其實就50年一役呢就射破咗，為美國射破咗英格蘭㗎，咁就嗰陣當呢役就令到佢成名，但本身呢佢係海地出生嘅，咁啊，但系冇未为过海地效力。咁咧，就佢60年代嗰阵时咧，就曾经翻过去国家。咁啊，因为嗰阵时话见到呢个人上场，咁就唔想佢呢个独裁嘅政权继续落去，就支持咗对立嘅政府。惨啦，支持咗对立政府咧，就阴功啦。呢样嘢咧系后系佢哋。74年嗰班球员呢真係之后踢完世界杯先知道呢个咁嘅惨痛嘅事实，就是、因为祖尔加顿斯呢就被呢个政权呢就因为佢支持反对派嘛，咁啊立心呢咦呢、這个克莱特见到唔得喎，唔对路喎、啊、真係要对付下佢先，虽然佢真係好有喺国内真係好有名声嘅一位足球员。雖然未為國效力，但係唔得，即係佢鋸咗佢，所以就又要啦，運用佢嘅志願軍嚟到將佢拎咗去。咁啊，後世有不少人都講翻話啊，真係好隱晦咁講翻話，喂，其實咧將佢監禁咗好耐嘅，然之後咧就入邊啲監卒咧就將佢毒打致死嘅陰公。咁所以好慘嘅，祖加頓斯就咁咧係喺。克莱特这个独裁政权之下的一个牺牲品啊，这位足球员。咁之后而家揭发晒就是祖加顿斯这个克莱特这个政权呢，其实呢虽然短暂为过海地带来了一段光辉的时间，但是之后呢去到90年代之后呢都是令到海地呢都无论在国家来讲甚至乎足球队来讲都是无福当年勇，这个就是海地嘅歷史。但係其實咧，我想講咧，海地叫做好噶啦，叫做好噶啦，因為即係表面上係有呢啲咁恐怖嘅手段嚟到對付異見嘅人士，或者對付啲真係唔聽話嘅人。但係嚟緊我講呢個國家咧，係更加差。咁啊，海地叫做而家叫做啊個有足球隊都叫做可以回復翻正軌，少少正軌嘅。坦白講，咁啊雖然未去到成日去到去到中北美洲嘅六強啦，但係叫做其實都有翻少少水準。譬如本身之前而家都喺亞洲球隊效力嘅諾特啦，同埋有部分嘅球員咧都係出外揾食嘅，都唔會太差嘅。咁啊，但係嚟緊講呢支球隊咧。呢、這個名字咧，其實已經冇咗㗎啦。咁啊，但係冇咗之餘，但係大家都要真係睇下呢個非洲國家嘅歷史。呢、這個非洲國家歷史係更加令人得人驚啊！ 好啦，又聽我把聲單人嘅環節時候啦，一定要同大家講翻少少得意。祖雲達斯對住亞特蘭大意大利杯之前，咁究竟呢兩隊波會咩心態去踢呢？咁樣漢芬南亞主場對住利華古城嘅賽事，其實上半場足球真係非常之精彩啊！一個靚嘅後收，然之後嘣咁就穿過曬所有人，然之後入網啊，包文都救唔到。跟住聽慣啲段錄音都知道係真係唔少比賽要同大家講嘅。 加件單機 bonus check， 隨星期二哭波桑，星期五足球頻道上載。